是鬼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2018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科技部部长表示，中国已成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大国，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近期，斯里兰卡将取消一项，就是斯里兰卡60多年内首次允许成年女性合法购买酒精。这也意味着女性可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在销售酒精的地方工作。马来西亚政府近日与美国深海探勘公司签署合作协议，重启搜寻 MH370 航班飞机的工作。如果成功找到客机，最高将可拿到7000万美元的报酬；而如果没有找到，则将不会收取费用。北京通州电子围栏设奖励制度，市民今后可通过通州区公共自行车微信公众号查找公共自行车和电子围栏，主动停车至推荐停车范围内，可得到增加信用分、获取骑行优惠券等奖励。继2017年12月16号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上线运行后，经北京冬奥组委批准，在线下开设的首批7家销售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实体零售店近日同时开张。时隔2年，艺人李易峰全新数字单曲《绝色曲》上线后，创造了上线4分钟网易云音乐评论数破999家，迅速占领数字专辑畅销榜第一名，并在持续热销中。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尽不尽远，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也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 段希望，哭自己长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月14号星期日，这几天天气稍有回升，你都去哪儿玩了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5度左右，最高气温5度，西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度到4度左右，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和海淀在-6度到6度左右，丰台在-5度到6度，而大兴在-5度到5度左右。整天忙碌的上班族通常面临较大的压力，而且工作繁忙，饮食不定时和作息不规律是常有的事，一天下来常常是腰酸背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习惯以车代步，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天，走路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类人群呢，建议常喝一些牛奶，吃五谷类、豆类制品等等。而早餐呢，也是重要的一顿，可以吃一些自家煮的八宝粥、黑米面包等等，或者直接冲泡一杯燕麦做早餐呢，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吃完早餐20分钟后呢，可以选择吃1到2种的水果。1月份从北京飞往某些城市的机票开始降价了，比如只要98块钱就能坐飞机去乌兰察布看火山地质公园。乌兰察布呢是内蒙古距北京最近的城市，去那里玩呢可以看火山地质公园、察哈尔民俗博物馆、黄花沟等等。而北京到大连的机票呢，最低在115元左右。大连是天蓝海碧、绿地将小城环抱的地方，可以去大连的滨海路、星海广场、渔人码头呢，都是很浪漫的地方。当然呢，去大连在吃方面呢，首先就是吃海鲜了。冬季的飞机票价波动比较大，想买低价机票要趁早，趁着机票打折，提着包赶在过年前出去嗨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英奇，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内地乐坛在90年代可谓是众星云集，那个时候啊，没有盗版，没有炒作，歌手们也是一心一意搞好音乐。那时候经典的歌曲非常多，像韦唯、毛阿敏等呢，都是天后级别的歌手。不过还有一位歌手也是天后级别的，他也被誉为内地乐坛的风向标，他就是航天琪。航天琪小时候在北京长大，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父母们呢都喜欢艺术，所以航天琪也是从小被这样的环境所感染。当年航天琪大红大紫的时候呢，还帮助过刚出道的那英，那个时候那英还是一个三线的歌手，基本上都是在酒吧驻唱的，而航天琪是一线歌手。有一次机会啊，就认识了那英，觉得那英是可造之才，帮助他认识了很多老板，让那英有了展现本人的机会。说到航天琪这个名字啊，也许你一时半会儿会想不起来，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你一定听过。 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继续回顾经典好音乐。说到如今内地的乐坛，那英的名气绝对不小，那英还是有自己过硬的实力的。但是那时的乐坛大佬，当时有毛阿敏、韦唯、董文华等等这些人，虽然这些人现在已经快要销声匿迹了，尤其是歌手毛阿敏。毛阿敏在歌坛的淡出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刘欢曾评价他，十年阿毛是不能缺的。在内地乐坛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毛阿敏可堪称是一代天后，当时他和那英算是同门了，老师都是古建芬。但是因为古建芬老师把大部分好的歌曲都让毛阿敏唱，当时的古建芬也说过那英的唱功是不及毛阿敏的，我们对他们的唱功不做对比，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特色，而那英和毛阿敏的歌表达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快来临，只有你

相信乔布斯做手机的时候，心里肯定不是老想着能卖多少钱，而是想着怎么设计可以像爵士的艺术品一样，可以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别着急要结果，付出要配得上结果，功夫到位了，结果自然就出来了。早上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对话，读过的书有时候会忘，这还有意义吗？吃了的饭会消化，那请问吃饭还有意义吗？这段对话值得我们深思。其实你看过的书都体现在你个人的气质上，而吃过的饭呢，都体现在身体素质上。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不求其实是最大的求，水滴石穿，原来如此。 遮蔽了天空，窗外又是阴雨时候，伞下的恋人中不再有你我手牵手，一切过了太久，我们的十字路口，下一站是谁在等候，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告别你我离开之后，只回忆可以保留当初那美好的感动，你说你记住了，我为彼此难过，过各自的生活。 Oh baby， 你答应我的我都记得，但是你却忘了你的承诺，不是说好彼此都不再联络，谁都别再犯错，是我的固执让你难过，但是分手却也无法选择，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生活，不要想我也别再哭。但是谁在等候，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彼岸，终点还是分开，告别你我离开之后，只有回忆可以保留当初那美好的感动，你说你记住了，不为彼此难过，过各自的生活。 Oh baby， 你答应我的我都记得，却忘了你的承诺，不是说好彼此都不再联络，谁都别再犯错，是我的固执让你难过，但是分手却也无法选择，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生活，不要想我也别再，想我也别再哭了。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就是每次在选择一个业务方向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做一个产品，还要做哪个方向，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比较面临的非常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业务方向。但是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产品是不是真正用户的需求，解决了用户的问题。 规划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规划的背后是它有方向，有实施的计划，有落地的这种决心。所以规划本身的重要性，我觉得在前期创业70%的重要度我觉得是有的。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叫你一声麦乐，是不是不